当初的美梦也离开，

才心动，我是你， 我等你 爱多深， 等暧昧的剧情， 幸福的两个人，听满天的笑声悄悄融化我们时间变得一般，拥抱这一生，喜欢你， 喜欢你 就是爱的深。去相信这日子更认真，再不害怕落空，是你我才心动，我是你， 我等你 爱多深， 等暧昧的剧情， 幸福的两个人，听满天的笑声悄悄融化我们时间变得愚笨，拥抱这一生，喜欢你， 喜欢你 这是爱的深，童话故事最终的完美结局，原来已命中注定，花店那天相遇，决定是你， 决定是你，当爱情的剧本 多出现一个人，我勇敢去相信，这一次更认真，再不害怕落空，是你我才心动，我是你， 我等你 爱多深， 等暧昧的剧情， 幸福的两个人，听满天的笑声悄悄融化我们时间变得愚笨，拥抱这一生，喜欢你， 喜欢你 就是爱的深，喜欢你， 喜欢你 就是爱的深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。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 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，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很早之前呢，看过一本书，叫做《断舍离》，这个词呢是由日本的女作家山下英子所提出的。所谓的断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，舍是指舍弃多余的废物，而离呢是指脱离对于物品的执念。有的时候收拾家里零碎的东西，同时也是整理自己内心当中的杂物。在清理了这些杂物之后，能够让生活变得开心，这就是断舍离。通过整理房间来整理自己的内心。其实除了自己生活当中的断舍离之外，职场当中同样需要断舍离。在这里也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，说有一个公司呢，周末要求全公司都要加班，而加班的内容却是整理个人的办公桌。老板要求每个人的桌子上都不能超过一本书，能拿走的东西全部要清理掉。而这个老板呢，是因为听了整理专家的建议，说这样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。的确，办公桌呢不仅仅是你学习和工作的区域，更能体现出你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。所以桌子上有过多无关的杂物，很容易引起注意力的分散和拖延症，从而影响思考，造成无形的压力。山下英子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呢，也说只有坐在干净清爽的桌边，创意才能够从天而降。所以办公桌不留杂物，才能专注于当前的工作。想要快速的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，就从自己的一点一滴开始。可能每一个人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都有一些杂乱无章的东西，那么如果你觉得心烦，觉得意乱，可以抽出一些时间去清理出自己觉得烦恼的那些事物，因为人生有舍才有得。 且让你过目无望，你正在关注谁的近况？地球上我们间隔一方，多渴望可与你分享。远距离的你就像在身旁，你的出现那么突然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理智我的感情全都给你看透，我拼命走向前走，你冲在我的左右。你的声音你的表情你的那种温柔，只有你会明了我的喜怒哀愁，我还需要什么理由？脑海中不停地盘旋，那么近却又那么的遥远。原来爱情像电影一样，定是需要细细上场，但在现实里我不敢奢望。你的出现那么突然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理智我的感情全都给你看透，我拼命走向前走，你冲在我的左右。你的声音你的表情你的那种温柔，只有你会明了我的喜怒哀愁，我还需要什么理由？我继续假装没一样没心慌，请你快看窗，爱没到绝望，有希望，我们来日方长。